年倡议：尽奉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蓄水啊，这是拿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 书接上回，接说这一段《雍正剑侠图》。上回书说到前明后移朱德寿，这个朱德寿求武心切，又少不经事，带着很多的金银露白了。错来呢，他满世界嚷嚷啊，我花多少钱都行，我得拜师，那还不受骗，愣让一个拐子手叫四季风，真姓吴，叫吴文玉，愣让这吴文玉啊给拐到庙里来了。这庙呢叫金雀寺，到这个寺里头拿这个啊蒙汗药把它给麻过去，他这个行囊里边所有的金银全给卷了，卷包会跑了，赶小和尚天亮叫这俩人不醒，推开僧房的门进屋一瞧，俩剩一个，就剩朱德寿一人了。朱德寿呢口吐白沫不省人事，这才禀明当家的老和尚。老和尚把所有的经过这么一问，朱德寿呢连哭带说把自己呀这个悲惨的身世就说了，说那你为什么要习武呢？我打算呀用这个武术复国，推翻满清，恢复我大明。这大明朝有你的什么呀？我姓朱啊，我叫朱德寿，我是皇亲的后裔。大明朝啊，皇上啊姓朱，叫朱元璋，我是朱元璋的后辈儿。 哦， 你是直系吗？不能是直系，直系我不就当皇上了吗？那且分支呢？分来分去，分去分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排哪辈儿了。朱德寿说：“我反正就知道。”我打小我爷爷我爸爸跟我说过我们是皇亲。好吧，我给你出个主意，出主意可出主意，我呢是和尚， 这个你要出家还得你自愿。但是呢，他讲普度众生，善门广开，是不是？广结善缘，谁都行。当初佛爷讲经时候都让听，我跟您说过，就那卡门不让听。卡门是什么？就那浮游，他要听经，那个小沙弥不往里让啊，你干嘛呀？我听经去走，你这你听什么？你听不懂。这卡门不干，卡门说都让听啊，狮子老虎大象是不是，连耗子都让听，怎么我就不能听呢？卡门跟这小沙弥打起来了，这一闹啊，佛爷急了，这什么人喧哗呀？小沙弥说回佛祖，要要听经的我不让进，他跟我嚷嚷，谁呀？卡门。佛爷一算，哦，他要听经，行，你问他，问他一问题，问他一问题，他答对了让他进来听经，答错了轰走。那佛爷问他什么问题？你问他一年分几季？小沙弥一听啊，干脆您让他进来就完了，这问题谁答不上来？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这还能回答不上来？您就让他进来不就完了吗？你就问他去就完了。小沙弥又出来了，前面那还蹦呢，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你别让着，别让着，别让着。佛爷说了，让你进去，让你就可让你进去，你回答一问题，答上来进去，答不上来出去，不让听。什么问题？就问你一年分几季。你卡门一听，嗨，一摇晃脑袋，一年分两季。小孩一听，还真有不知道的。你怎么说两季呀？那这原本两季吗？哪两季？春夏两季。哦，春夏两季，他不知道秋冬，玩去。轰，不对，回祖师，我给轰了。怎么给轰了？他答错了。他怎么回答的？他说一年两季，哪两季？春夏两季。佛一听，嗨，让他进来，答对了，答对了。小孩一听，这经我不听了，我打小我就知道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他干两季就是春夏两季，您怎么还干答对了让他进来听啊？这不像话呀。佛爷说他只知春夏不知秋冬，他活不到秋天就完了。夏虫焉知秋雨，夏天的虫子你跟他说下秋雨，一场秋雨一场寒，你跟他说天就凉了，他不知道。他的生命就这么短暂，谁都可以来听，让他进来，让他进来啊，这是一个点，下虫这么一点。你说书哪用呢？说书只要说的有狂妄的地方，您别说说隋唐演义，长安城熊会海卖功，熊会海在人家天宝大将无敌将军宇文成都的府门口卖功拉弓，天天练劲儿。不是你劲儿大吗？我就在你门口练劲儿，门口也有人瞧着，这怎么了？这位哪儿卖去不成啊？非在帅府门前卖。你知道我们于文帅那是多的力量？回来报告于文成都，于文成都一乐，嗨，夏虫焉知秋雨。于文成都就给他轰了，你们也甭理他，说您出去，您把这弓给他拽碎了，给他轰了不就完了吗？我理他干嘛呀？我这个能耐是保家卫国的，12岁战宫门，我宇文成都大隋朝半壁江山是我打下来的，一个莽汉我理他干什么呀？愣不搭理熊国海。熊国海从太行山下来就为找他斗气儿来的，他不理他，你说熊国海多着急。结果又来好几位七杀反长安，一块打起来了。归齐呢，宇文成都把他弓给拉碎了， 啊，这是典故。你要说书说的这个狂妄无知的人，就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的，那没办法，就给他扩一俩字，下冲。哎，世界上的事儿不知道的事儿太多了，那么谁都可以听，叫广开善门，广结善缘，但是呢也得你自愿来听嘞，在门口喊进来听不行啊。我们这书馆都是就戳一牌子，您不能说我穿好了我上大街上站去了，来吧进来听书吧，便宜啊，30啊。哎，这都12月天怪凉的，您在马路上走多冷啊，我们有暖气您知道吧，有热水随便喝。哎，这个您这30倒不贵，谁说？我说啊，你说，说书的跑马路上说我们行话叫叫把去了，那不成。哎，这个自愿的进门，这老和尚呢跟朱德寿说什么呢？说应当是你自愿，我说半天呢，我打算让你剃度当和尚。当和尚有什么好处呢？你看，首先解决你的温饱问题，你可是有钱，你有钱都让人坑了。现在在我这个金阙寺里边，好的没有，我吃什么你吃什么，你不会化缘没关系，我们大伙儿化去，化完回来有你一口饭吃。你们能老在我这待着，你执意离开我这儿，就是两条道，要么要饭要么饿死，要饭你都不会要。这样呢，你剃度，你当和尚，你当和尚，我教给你我们这和尚的行话。和尚走江湖可以挂单，哎，那哪儿都有庙，是有庙的地方你就可以在里边住，有地儿住有地儿吃饭。哦，朱德寿一听，大明啊，我是宗室皇亲呢，大明后裔啊，我怎么当和尚啊？哎，不丢人，为什么？开国皇当过和尚，这您都知道。您要听过《明英烈》，您知道，朱元璋当过和尚，犯过乌梅。我防祖了，效仿祖先了，行了，和尚就和尚了，和尚，然后我就能吃饭，哎，能吃饭了。那我这武艺怎么办？怎么还练呢？那不成啊，我没找着会练的高明的剑客呢，我憋着拜剑客呢。老和尚一听，这还麻烦了。哎，你知道我吗？我不知道，我这武艺就天下第一。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个蹦子手把我给拐到了啊！这个庙里头，金阙寺里边引着这么一位大德高贤，这么一位武学通玄的圣僧，他是个剑客，敢自称武学天下第一，这不是该着吗？那甭问了，我拜你就得了，我拜您为师，您教我武艺啊？不，我天下第一是天下第一，教你教不了。您这话不像话呀，您天下第一您教我，最不济了，我不敢说我天下第二，我第三第四总行吧，我富国有望啊。啊，不是，我不会武术，哪有开心，这好，这人要落了捧呀，谁都挤得你，我让给蒙的这个庙里头来，这老和尚拿我开心，可人把我救了，能说什么呀？您不是天下第一吗？你看，皆因为我不会练，所以我就天下第一。我不跟人动手，我出家之人，你练得多好的人，多厉害，跟我打不起来，我岂不是天下第一了吗？老和尚说话总有些个禅机。朱德寿一听， 哎，您的意思我就不练了。 哎，练那没用。 这么办吧，我呀收你为师弟。 哟， 您干嘛收我师弟？要是你自愿来的，我就收你当徒弟了。你这个半路出家又这么大岁数了，别看我比你年长不少，我真收你当徒弟呀，你的心不静，你老憋着练武，我呢把我们这个法门一二我告诉你，你能够行走江湖吃上饭了，至于你的归宿是哪儿，老和尚我不管了，我不愿为你的老师。这么着，我带拉你个师弟。 哦， 那咱们怎么行礼啊？佛前行礼。哎，这我就算收你了，把你拉入到师门当中。老和尚呢法号叫宗正，按照老和尚这个字儿排，他也是宗字的。朱德寿呢可就隐去了本名不要，起名儿宗恒。这个做书的人厉害啊，宗恒是他的法号，暗含着有宗恒天下之意。那么剃度换僧服，在这个庙里受了一份清苦。你别看朱德寿副里生副里长，有的是钱，还能吃苦，不是娇生惯养，适应的很快，跟庙里的老和尚小和尚一块儿出去化缘。简单说吧，老和尚没用多少日子就把和尚走江湖哎云游的这里的行话规矩全都告诉他了。宗恒全明白了，明白他可就不愿意在这儿待着了。那么宗正老和尚呢也瞧出来了，心呢没在这上头，还是想啊仿这个高明的武学家去，还想练。老和尚的旁敲侧击的又教导教导叫开化啊，那意思让他打断这个念头。奈何一解，这人呢他要是思想入了这扣了，钻了牛角尖了，怎么回来。朱德寿这人呢说现在话您都懂，性格比较强，还得学。老和尚说那这样吧，金阙寺就算你的娘家，你不有家吗？你愿意回家当然我不拦着，可你要不愿意回家云游天下，最后你没有个归宿怎么办？你还回金阙寺，早晚呢我宗正有圆寂那一天，这一份庙产完全我可以给你。宗恒一瞧老和尚人真好，你别说四季风吴文玉把我骗这儿来，我得识一个有道高僧也不错。好吧，说师哥这样，您这么大岁数了，按说呢我应该好好的在庙里头跟您亲近几年，在您身上呢多学点东西总是我的益处啊。奈何一劫，我打算趁着年轻啊多游历游历天下，走到哪儿万一我要碰上一个武学高明之人呢，我跟人学上个三年五载，到那时我有一身艺业在身了，我再回来跟着您进修也不为迟晚。老韩一听得了，话说到这儿那你走吧。打这儿说由金阙寺出来，这个宗恒和尚呢可就开始云游天下。那云游天下走的地方多了，逢庙遇寺的呢就进去挂单跟人打听，您这有没有高明的武术家，也有会练的，会练的也都一般，说他一个高明的都没碰上吗？碰上也不告诉他。有的是像宗正大和尚这样深藏不露的，宗正真不会练，哎，人家就是有道高僧。也有的呢会练，会练人家不说，哎，出家之人嘛，人家就是自己呀、啊、强身健体，不与人争斗。访了那么些日子，宗恒啊愣没访到一个剑侠之流，所万幸的呢还年轻，有的是功夫。宗恒嘛有这恒心， 找，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走到四川建州地面，投了呢两封嘉义谷，捋顺着谷口往里走，嚯，柳暗花明又一村，哎，景色别致。没想到啊，在谷底深处有这么一处所在，三谷道的水渐渐地汇着一块，变成一条小河，由谷底横穿而过。理顺着河岸呢，踩着这个河槽石呢，一看两山景色清幽，耳闻中呢但听得也就是鸟啼猿鸣，呵，这个地方真让人有出神之感。阿弥陀佛，纵横一瞧啊，我一心求学，打算找一个高明的武术家，到现在里也没找着，还险些然把性命给坑了。要不这宗正老和尚把我救了，我不知道怎么死的。那么这个地方真得说呀，有出世之感，我要在这儿清修一辈子也行。可是复国的心切，正往前走一瞧啊，有那么一块啊草地，草地边上啊有个亭子，嘿，我指望是荒山野谷，没想到还有些个景致，这还有这么一个小亭子。来到了亭子切近，看看是金人所作呀，还是前朝遗迹呀？一看这亭子，亭柱子很斑驳的，亭子上那个瓦也有掉的了，也有缺的了，亭额没有，不知道叫什么亭。这个亭子怎么盖在这儿了？你要说大道旁有个亭子，大伙儿为歇脚的地方，为避雨的地方，这可以。这荒山谷底，这是什么年代盖的这么一亭子呢？茫然不知。亭子上坐会儿吧，也歇歇，把自己的行囊包裹往亭子上一搁，自己往亭子里这么一坐，拿眼往亭子外边这么一瞧，潺潺河水自谷底而穿呢，这个水很清澈的，再加上漫山遍野除了花啊就是草，好看呢。再一瞧亭子下边啊，这一片草地间杂着呢是金银花，全都开了，有黄有白，还有一点点花香淡淡，呵，这地方待真好，越待啊越美，真不愿意走了，自己动摇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